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呢，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朋友都有微信，有了微信就会有朋友圈，很多朋友也都喜欢啊，将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所思所想、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通过朋友圈的方式发出去，和自己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您的朋友圈也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知识产权侵权的问题。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很奇怪，自己所发的内容怎么会涉及到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朋友圈当中的知识产权。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也是知识产权庭的谭乃文法官。谭法官你好。 嗯，大家好。 嗯，谭法官，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朋友圈的事儿哈。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有朋友圈，而且呢，自己的所思所想啊，而且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啊，曾经遇到的、看到的好风景啊，包括一些好的图片，我们都会在朋友圈当中跟别人发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看到了一张比较好的图片，我们会存下来，找个机会配几句话，会把它发出去哈。但是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说，哎，我发的图片，或者说我的一些言论啊，或者说我的什么照片，或者我拍的什么东西啊，可能会涉及到侵权的这样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朋友圈当中有可能会碰到的一些侵权的行为。但这里我们主要是从知识产权的保护跟大家来说的哈，基本不会涉及到这种比如说这种侵犯名誉权啊，肖像权啊，这类人格权的问题，是吧？那么下面呢，我们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来说一说。 首先说一下图片吧。 嗯，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图片大家也会随手拍，有的时候浏览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网站的时候，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图片就随手存下来了。 嗯， 可能是动图，也可能是摄影图， 对， 甚至可能是美术作品。 是，我就这么干过。比如说因为我下载了几个不错的图片的 APP， 它会定期更新，然后会觉得诶，这张图片好看，然后我会把它存下来，比如说作为桌面啊，或者作为跟别人聊天的背景啊，甚至像刚才我说的，比如说我今天有个什么想法，但是必须得配张图才好看嘛，是吧？ 对。 然后我就把这个曾经保存下来的图挑一张，哎，这张还合适啊，配一些文字我就发上去了。 这的确是大家的日常。 对对对。 一般人会觉得知识产权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可能更多是企业会考虑到。 对， 其实不知道我们发朋友圈的时候就可能会触到知识产权的雷区。 怎么会触到呢？ 以图片为例吧。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自己拍的，自己随手拍的一些图片，如果上传的话，那没问题， 那是没问题， 你肯定就是作者了。 对， 你自己有自己的发布的这个权利。 嗯， 但往往一些图片特别有意思的， 特别有独创性的，往往是来自于网上其他来源的， 嗯， 比如说从网站上下载的， 对， 这些图片很可能连作者的名字也没有署， 对，其实下载就比如说像这个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是谁拍的， 对 吧？对，嗯， 对。然后呢，下载完这些图片以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不仅在朋友之间。微信会传送， 嗯， 我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也会随机上传。 是。 这种图片呢，我们在用的时候，往往也不会标明这个作品的来源， 嗯， 不会指明这个作者是谁， 嗯， 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可能就侵权了，因为根据我们国家著作权法的规定啊，尤其是图片，比如说有独创性的摄影作品， 嗯， 美术作品，还有一些动态图， 嗯， 一些小的视频，这些都是有著作权的， 嗯， 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呢，任何人在网络上上传这些作品的行为都会可能构成侵权。 嗯嗯，有这样的案例吗？ 哎，有。 嗯， 其实前一阵子在郑州啊，就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嗯， 有一个人，他的朋友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插花师。 哦。 嗯，然后鉴于朋友关系呢，有一天他过生日，就打电话联系这个朋友说：“哎，你帮我插一束花吧，我也花钱买下来。 嗯” 于是呢，这个他的朋友以友情价300块钱的价格给他插了一幅非常漂亮的一束花。 嗯， 他抱着这束花回家，想这么漂亮，应该和更多的人分享。 分享就发朋友圈了。 于是发了朋友圈。 嗯， 结果朋友看到了以后，马上跟他说：“你需要立刻删除， 嗯， 因为我的这个插花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这样造型是有著作权法保护的。 嗯， 你又没有说我的作品的来源， 嗯， 你也没有指出我的名字， 嗯， 甚至连个花店的名字都没有跟我打个广告， 嗯， 这种行为就是侵犯了我的著作权。”这个朋友之间因为这件事情闹成这样，他有点生气，于是根本没有理这个朋友的这样一个警告。 哦，就可能发朋友圈这个人想，你干嘛那么事儿啊， 对， 我不就发个朋友圈吗，有什么的呀。 于是他很快就接到了这个作者向法院的一个起诉的诉状。 嗯， 虽然最后法院啊好像把这个案子以朋友之间的关系为由啊调解掉了。 嗯， 至少这样一个案例就活生生的告诉我们发朋友圈， 嗯， 尤其是这种有可能侵犯著作权的一张的图片的上传是有侵权风险的。 嗯， 那我们普通的人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都应该注意规避。 我想啊，比如说哈，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情况，比如说您把图片保存下来，可能是作为您自己手机的背景，或者说作为微信，它不是跟不同的人聊天会可以设计一些专门的背景吗？ 嗯， 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只有你自己能够看到，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哦，这个没有关系， 是吧？ 因为著作权法里面还有合理使用的规定， 嗯， 如果仅限于个人的欣赏啊， 嗯， 学习啊，交流啊，这是不侵权的。 嗯 嗯，不过啊，以前啊，我们都说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 嗯 哦， 对， 我们一直会以为著作权人他们维权的意识并不强，所以随便用了也就用了。 嗯， 但是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些摄影的作者上面也提高了自己维权的意识。 嗯， 他们通过这样的维权行为已经获利了数百万了。 哦， 所以这也说明我们国家著作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水平的提高。 没错，比如说我从某一个 APP 上下载了一个照片，我自己像刚才那样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是如果发了朋友圈是不是就不行呢？还是说可以，但是你要注明出处和来源？ 哦，这种情况还应该具体考虑。如果你要是注明出处和来源，肯定是更好的。 嗯。 然后，如果要是在特别的情况下，比如说有一些商业行为，比如说我同时又卖一点自己的家乡小特产， 哦， 或者是这种，尤其是商业使用的时候，就要尤其注意了。这种侵权的风险就非常大了。 哦，另外还碰到过一个什么情况？比如说我发了一个照片啊，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我自己拍的一个东西。 嗯。 别的朋友看了我的朋友圈之后，可能会觉得，哎，挺好看的。我也想用，那是不是必须得告诉我才行？ 对，是的。 如果不告诉我，他随便把它给截图下来用了，是不是不行？这个你跟大家说一下。 的确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发了一个比较漂亮的照片，在上面明确显示，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准转载或不准发布，这样就相当于对我权利的一个明示了。如果其他人无视我的这种声明而私自使用，肯定是侵犯了我的权利的。但如果我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许可呢？具体情况呢，要看它的使用的方式。 哦， 一般来说啊， 其实著作权人或使用作品，一方面是他的人格权利，比如说我不想希望别人看到我的这个流传，但更多的人其实是基于知识产权分享性的这样一个特点，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所以呢，如果不获得这个流传，但更多的人其实是基于知识产权分享性的这样一个特点，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所以呢，如果不违反作者本意的，出于标明作者来源这样一个意图的话呢，侵权的风险倒不是太大，除非作者有这方面的禁止性的声明。 哦，没错，让更多人看到没有关系，但你是要说明，比如说是来源是哪，是谁拍的这个图片。 而且使用的使用的用途也会很重要。比如说我是商用还是个人欣赏，还是仅为了说明我此刻的心情，还是作为评论，这些在法律上都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没错，所以说我们发朋友圈，在朋友圈上上传图片等等啊，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哈。 对， 别一不小心触碰了法律的雷区，是吧？ 注意点的确是更好。 没错，这是朋友圈当中涉及到图片的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发朋友圈啊，好像通常都得配那么一两张图才能发得上去，所以说呢，大家可能很多人手机里面都会存一些图，那么这时候更要注意了。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闻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么下面我们讲另外的一个方面，涉及到朋友圈可能会侵权的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微商受到大家的关注，很多的朋友在闲暇的时候呢，也通过微商这种方式来赚个小外快，或者是增加一下自己的业余活动，甚至是把它当成一个自己创业的一个小的途径，但是尤其做微商啊，一定要小心，不仅可能会像刚才一样上传图片侵犯别人的著作权，很可能还会因为发布不良的信息构成商业诋毁。 哦，那这有什么例子吗？能给我们举一下吗？ 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我手机里啊就加了很多企业的公众号， 对，的确有很多， 不止仅是包括企业，还有一些个人的自媒体， 对， 其实不同的企业尤其是自媒体之间竞争也挺激烈的，有的时候我们除了在公众号中做广告的行为，有的时候还涉及说我的产品好，对方产品不好，等等等等这样的小批评，我就是知道遇到有这样一个案子，很多留学中介机构在微信上开了公众号，不同的中介有的时候也把微信作为一个自己企业宣传的一个主要的阵地。 对，没错， 有一个留学中介机构啊，就在公众号中发表了这样一个文章，说另一家公司是个抄袭狗，做贼心虚，专门坑骗用户等等这样的一些言论。 哦，他指名道姓了吗？ 对， 哦， 指明了指向的这家公司。然后呢，这篇文章的阅读量还比较大，被不少的人来进行转载了。于是呢，这个被指名道姓的公司看到了这样一篇诋毁自己公司的一个文章，非常的愤怒。一方面啊，联系微信平台说要求删除。另一方面，一纸诉状起诉到了法院，说觉得这篇文章这样的一些信息其实是侵犯了自己的权利，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中的商业诋毁。 商业诋毁啊，这个是不正当竞争当中的一种行为，是吧？ 对。 哦， 其实我们遇到大量商业诋毁的案子，除了在考量具体使用人使用的一些语言的时候，还会考量是否是真的。比如说如果我要是正当的批评，指出了这些比如说留学中介机构的一些黑幕，出于出发正义啊，或者是出于自己良知的这样一个考虑，揭露的是正当事实的话呢，这样一般不太会构成商业诋毁。商业诋毁往往是一些虚构的事实，它出于的目的往往是不正当竞争，为了打击对手，增加 自己的竞争的机会。 嗯， 其实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涉及侵权 啊、嗯哦。那么如果说哈，一家这一个公众号，发表了一个文章啊，说了另外一个公司的某种某种的恶劣的行为，他要证明自己不构成商业诋毁，是不是就得必须证明自己说的那些内容是真的？ 对。 啊，这个举证责任是在这个 上的， 这就是在发布文章的人呢，还是在这个文章所指向的那一方呢？ 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有意思 啊！ 其实它涉及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配置的问题。 嗯， 通常情况下呢，我们法律上规定的是谁主张谁举证。 嗯，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举证责任都在原告上身上。 嗯， 不是所有的举证责任都在原告的身上。 嗯， 具体来说，当原告提交了一些初步的证据，证明了一定情况下呢，举证责任就会转移到被告上了。被告要证明我们没有存在这样的行为，或者这样的行为是属实的。 哦、刚才您所举的那个例子又说明了一些什么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发表一些什么样的言论可能会涉及到就是不正当竞争当中的商业诋毁，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 具体来说啊，比如说有一些涉及具体人身攻击或者是企业荣誉的，比如说抄袭狗。这样的一些代表一些侮辱性的词汇呢，通常会被认为商业诋毁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嗯， 还有情况下像坑蒙拐骗、做贼心虚这种还有很主观的这种臆测的没有事实依据的言论，都可能会落到商业诋毁的过程之中。如果是具体的事情，比如说通过率比较低，低于一个具体的数字，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证据支持的话，反而不构成商业诋毁了。 是不是构成商业诋毁的话，这个双方必须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必须是同行业者才可以。 竞争关系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个重要的要件。现在企业各行各业之间具体的业务范围存在大量的交叉，所以这种竞争的把握、竞争关系的把握往往会比较宽泛。譬如说一个互联网企业，也可能会因为不当言论侵犯了一个具体的教育行业的公司的商业信誉。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结合具体的案件进行分析。原则上来说，司法上对竞争关系的把量趋于宽松把握的一个趋势。 怎么去区分是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商业诋毁，还是涉及到名誉权啊、荣誉权啊这样的一种侵犯呢？ 具体来说啊，更可能这两个条款在实际的行为之中可能会有交叉。 嗯， 具体情况下更要看原告的主张，因为在民事案子里面，我们主张不告不理。如果原告觉得被告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他起诉的这个案由的话呢，那么法院肯定是基于原告的主张进行审理了。在具体的法条上呢，有一定交叉之处。 嗯， 但是判别的精神是不一样的。 哦， 譬如说，如果是名誉权和荣誉权，更注重的是个人私有权利的保障。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的宗旨是一个更为宽泛的保护社会公平竞争的角度，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所以两者的保护的角度是不同。 这是跟大家讲的涉及到这种在朋友圈当中在公众号里面发的一些这样的文章和言论哈，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商业诋毁的行为。那这也是受在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之内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内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朋友圈里面的行为需要格外的引起大家的关注，您需要提示的呢？ 其实在我们遇到的知识产权侵权类中，微信的商标权侵权案子其实还是比例比较大的。 微信的商标权 就是在微信公众号中乱用别人商标的行为，可能侵犯他人的商标权。比如说更常见的就是自媒体或者是微商，他们往往会发布一些九连图，不停地刷爆大家的朋友圈。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往往会比较大的图片来展示一下商品的标志。或者是直接把相关产品的 logo 拍成照片发布出来。有的时候这种行为如果没经许可的话呢，很可能侵犯了商标所有人的注册商标所有权。注册商标专用权。 嗯嗯，那像这样的一些图片是怎么样才可以发呢？ 首先是经过原告的许可， 就权利人的许可， 权利人的许可。 嗯嗯， 具体来说，如果我有的时候现在微商平台其实挺好的， 嗯， 很多企业会开服自己的公众号进行销售， 对， 这种情况下属于授权行为， 嗯， 而且呢自媒体或者是公众号也会发布自己的授权书， 嗯， 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使用商标当然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嗯， 但是往往有一些小作坊式的， 嗯， 我自己呢买了一些产品，这些产品很可能不知道来源是哪里， 嗯， 甚至不知道真假，但是我卖的时候啊， 哦， 用突出的方式突出了这个标志，一旦这个产品不是正品， 嗯， 肯定是侵犯了原有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嗯， 比较常见的是有一些微商啊，可能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 嗯， 他们往往购买一些根本不知来源的商品， 嗯， 甚至这些商品还是大品牌，比如说咱们微商经常卖的化妆品， 嗯， 代购来自于日本、德国、 韩国， 对对， 啊， 看起来是大品牌， 等等等等， 其实你也不知道这些商品具体的来源， 是， 嗯，很可能都是三无产品。但是这样微商发布广告的时候， 哦， 为了吸引顾客、吸引用户， 嗯， 往往大幅的采用了相关这些著名的化妆品的商标， 嗯， 拒服使用、突出使用， 嗯， 说自己的来源，甚至一定的情况下，甚至会过分的强调这些化妆品所没有的功能， 嗯， 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被商标注册权人发现并且起诉的话，就会面临败诉的风险。 哦，那像这样的这个商标的使用，是不是我要使用的话，我必须要取得对方的同意才可以？还是说我小范围的用一下也没关系？或者说有的人啊，他可能为了他自己的这种网店啊，这个或者说微商能够经营得更好，他甚至有时候会把自己的头像做成那样的一个标志哈，让别人都知道。那这些行为是不是怎么去能够更好的来规范？ 分成这么几种情况， 嗯， 一种情况是有一些大品牌出于自己品牌形象的考虑，一般不会允许这些小的微商进行来自己私自发布的， 嗯， 他们会有统一的渠道， 嗯， 譬如说只进行专柜或者只进行自己的公众微信号、官方渠道进行发货、这种情况下未经这些品牌的所有人的许可进行使用一定是侵权的。 对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自己买了一个商品用了一段时间不喜欢了、我想二手卖掉、这种情况下倒是不侵权，可能只是说明自己的临时的使用。 我们大家平时啊，如果说我自己有这么一个微商啊，我想经营一些东西，按照您来说，就还是我自己去注册一个商标更好呢，还是怎么样？ 其实自己注册商标也可以，但是一般来说，微商都没有生产的能力，所以你的进货渠道你要把控好、你是觉得具体的进货渠道你要把控好，如果你是从厂家进货的话、那这些没有标志的品牌你要看一下它是否侵犯别人的权利、具体来说很可能会侵犯他人的专利权。专利权比如说外观设计、或者是有一些产品还要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比如说有一些食品类的、或者是一些医药用品类的、都要符合具体的法律的规定。在这种产品不侵权的情况之下，那么你想打造自己的品牌，当然也是法律所鼓励的，等于说自己自创了一个品牌、自己把控好整个的进货来源是没问题的。但是我知道啊，有一些微商他们想的是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品牌的化妆品特别好，我大批进购了以后呢，把原标识撕掉、贴上了自己的标志、这种就是侵权行为了。 那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侵权行为呢？ 这种就是商标法第57条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权的权利中的一种，非常典型。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谭法官说了三种不同的涉及到在朋友圈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侵权行为哈。那么也希望啊，节目播完之后啊，能够给大家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在经营自己这个微商的时候啊，应该能够带来一些启示吧。不要动不动，不要一不小心啊，就踏入了这样侵权的雷区，否则您会面临的是这样的诉讼的风险。